这是由小关关之明所演唱的 Love Me Love Me 要说出来。和林奕群有着相似比赛经历的小关关之明，2011年参加了华人星光大道，获得冠军。之后是以陶喆关门女弟子的身份出道。成名之后呢，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之下，曾经是因为极端减肥的方式导致身体极度变胖，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也不得不安心的休养。在2015年，小关参加了中国好声音，被选进了周杰伦战队。随后也是在2016年推出专辑《绽放2.0》。刚刚听到的就是这样一首主打歌《Love》。Love me 要说出来。也会有一些成名许久的歌手以选手的身份重新站上舞台，比方说同样是在2015年的第四季中国好声音上，我们看到了阿妹的妹妹张惠春。在比赛之后，她选择了小柯写给孟庭苇的《孤独的时候你想谁呢》。这首歌曲由娃娃重新填词，成为这样一首爱过了又怎样，作为张惠春重新出发的一首单曲。 之前我们说到参加中国好声音之后的张慧春请到娃娃陈玉珍填词，推出了爱过了又怎样，而另外一位娃娃就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原唱者金志娟，也是在去年她登上了中国新歌声的舞台。十多年前娃娃结婚之后逐渐淡出歌坛，在家相夫教子，慢慢的她做了 DJ， 也是和音乐相关的工作。那说到为什么要以选手的身份来参赛，娃娃的回答很简单，她说，我觉得自己还能唱歌，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听到我的歌声。歌唱比赛也好，选秀综艺也好，都是吸引人气带动流量的一个平台，歌手希望借此一展实力。不过呢，这并不是一个百试百灵的方式，比如说下面这一位两度参加超级偶像，最终夺冠，参加中国最强音，成为罗大佑的徒弟，不过在中国好声音当中被早早淘汰。不过在之后他凭借说爱一良专辑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寂寞无害》。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勇敢。我们摸不到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归零以后才懂得爱。关于将来怎么安排也不难，慢慢来会习惯。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碍，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我爱过错过这寂寞无害，唯有一天我还能笑开。一路上要绕过了几个弯，才能来到最美那一段。这就是勇敢，我们摸不到的未来，有他细心的掌管。没有天空怎么画上那片蓝，感情里总有个人会落单，痛着痛着就习惯。 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通过中国好声音再次亮相的歌手。从2012年的第一季开始，就有很多幕后音乐人打拼多年的歌手，甚至是已经成名发片的歌手隐藏其中，猜出他们认出他们也成为了比赛之外的一大看点。我们先来听第一季选手李浩瀚的这首《一个人的北京》。参赛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山野。 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别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你。重庆的解放碑，你轻轻吻我的嘴，下着雪的哈尔滨，我们背靠着背。繁华的大上海，你认识了另一个男孩，在杭州的西湖边，我们流着泪 say goodbye。 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别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你。布达拉宫的门前，我们曾许下过誓言，就算天涯海角都结成冰，我们都不变心。事到如今，我一个人去了北京，我们的故事结束，写成歌曲唱给伤心的人们听。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别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你。我走在没有你的夜里，好大的北京，我哭都没有了声音。我坐在没有你的家里，好冷清，你走得如此的肯定。我躺在没有你的回忆，冷冰冰，我痛都没有人伤心。我站在没有你的窗前，看孤独的风景很美丽，却少了你。我走到哪里都没有你。 门前老树长新芽，院里枯木又开花，半山存了好多花，藏进了满头白发。记忆中的小脚丫，肉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 姚贝娜演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歌手来说，参加比赛就是要有更好的发展以及更好的未来。但当2013年姚贝娜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的时候，所有人都不会想到，仅仅不到两年之后，她的生命就定格在了33岁。在去年的中国新歌声第二季当中，来自新加坡的董姿燕取得了季军。在比赛之前，她已经出道超过10年。她是歌手、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出演过音乐剧，擅长爵士乐。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她今年的单曲，用爵士的方式翻唱了周华健的这首经典老歌《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走开，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收住这心，缓缓呼吸，深深地感觉心在说我爱你。 Oh baby， 给我一个时间对你说爱，用我的心化作星星，填满你寂寞的夜里。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迫切渴望拥有每一个永远，就让转动的世界停留在眼前，让我对你说对。 真的付出我的爱，从今后就不会再更改。当我拥有你全部的爱， 说不上恨别 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成长，我们比不太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2016年 J.C. 陈永彤以这首《说散就散》出道，但是 J.C. 的人气远没有这首歌爆红的程度高。在今年他带着这首成名作参加中国好声音，当大家知道他就是原唱的时候，表现出很惊讶的表情，也凭借这首歌获得导师转身，但之后还是在 Battle 抢位赛当中被淘汰。 J.C. 陈永彤今年也才20岁，未来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好歌还会有很多。在歌唱比赛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真的是前辈级的歌手和音乐人来作为选手来和晚辈们同场 PK。 在中国好歌曲当中有柳重言，而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当中出现了钟伟强，我们就来听在比赛之后钟伟强在2014年推出的这首单曲《摇滚周伯通》。

醒梦里的你找、啊、没说的话再去讲、啊、昨天我们的爱已经死掉，不知道怎么笑，我爬出你找、啊、我用力心跳，你不知道我把自己毁掉，要痛快呼吸把你忘掉。掉进梦里的泥沼，说过的话都删掉，昨天我们的爱已经死掉，不知道怎么笑，我怕出泥沼，全世界颠倒，你不知道我把自己毁掉，要崩溃不喜欢回家。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徐若瑄为参演的电影《人面鱼红衣小女孩外传》所演唱的这首主题曲《不值得》，最后一天通过中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作为一部惊悚片的主题曲，徐若瑄自己说，电影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情商。就像这首歌描写的一样，失败的爱情就是在泥潭当中，不过不能自救，只能越陷越深。在听完了首播歌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跟人物相关。榜上歌手李荣浩最近推出个人第五张专辑《耳朵》，虽然媒体笑称李荣浩一人就是一支乐团，但是他有一件乐器需要别人的帮忙，那就是鼓。和鼓手出身的夯井走得很近，一方面说可以是互补，同时也是音乐的玩伴。在北京二人组过乐队，但没有排练过几次，最后只剩下他和夯井。在这首乐团当中，二人致敬青春岁月，依然是李荣浩的风格，轻描淡写，情绪不重，但又带着人生的感怀。 记得是女朋友，又漂亮又很瘦，肩膀上回到潇洒的对我说，时候几个人一起走，下不少云的就当作是风格，呵呵呵，

他眼神灿烂，像从爱情航被弹归来，上半身像诗人，下半身像流浪汉。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yeah, 爱他颓废，爱他的幽怨。他心里的野兽 baby 该死更狂野，他画笔字上我画的更灿烂鲜艳。他爱你随和，爱你方便、yeah, 敢怒不敢言。 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觉察。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坏的坏的。那那那那 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个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无需忍受他的人在造英雄罪恶，要学会放下不甘，戒掉木心泛滥。他要你让让你就让让耶、yeah, 说的爱你只是让让。他的爱始终没有底线，复制谎言，平静不再出现。你该说再见就说再见耶、yeah, 千万别留恋。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在模特儿却都从来不觉察。面对你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乱来坏的坏的。那那那那 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Wake up， 你是大艺术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个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两首带着反讽的情歌，蔡依林的大艺术家，还有薛之谦的演员。当然这两首歌曲的视角不同，薛之谦是从男性的视角，蔡依林是以女性的立场。被男友哄骗，对方自以为像大艺术家一样，这首歌也是鼓励女性勇敢对不诚实说不，寻找真爱。 真心创作的爱无价。 Wake up， 别再做慈善家，你其实没有那么爱他。爱是每个女生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纹身。 Go get go get， 那种美能让维纳斯诞生。 下面也是一首情歌，是以复古的布鲁斯开场，用台上的歌手和台下的观众描写了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我们就来听许嵩这样一首《最佳歌手》。 我们最好的遇见是现在这样的四月，柳絮拂着那条街，像大雪一样的热烈。你轻轻唱起我的歌，我手中握紧的喜悦，绝佳的歌语里面多少故事做铺垫。我们最好的告别是现在这样没红颜，因你而起的一壶喜杯，全当年轻留个纪念。清晨回笼做了梦，蝉鸣新开演唱会，场馆里歌迷很多，我被人潮推到尽头。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像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我在台下已经开始感动，大屏幕里忽然给我镜头，微笑挥挥手，多懂事的观众。

这是苏慧伦2007年专辑《左撇子旋转门》当中这首表演，过去不能挽回，也不能爱另一个谁，想拥抱为何会退却，不在乎后悔，固执的纪念不属于我的一切。当然了，真爱不需要表演，不属于自己的再难也要需要学着放弃。好，下面我们转换一下情绪，在这首歌曲当中，方文山用流浪诗人的视角描写两个男生同时喜欢上了一个女生却又互相礼让。我们就来听周杰伦、杨瑞代《流浪诗人》。 海边礼拜呀咿呀，风一直刮，我想怎样帮你过滤和风沙，墙上的时差滴答滴答还在牵挂，我们都变爱他的长发。 Gary 你这回家等来阮家，亲像伊阿勒好比怎啊行寒，吃一张被纸，是啥是啥写上的名，你讲伊的代志予阮听。可是有你一个，一个，是要安怎甲你熟悉？我真的不该，不该，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 是万威，属于那故乡。我是赵云，属于沙场。若我是个顽童，舞台就是我的游乐场。台下的掌声给了我力量。Come on， 台上的我因你而坚强。 滴滴答滴答，加快心跳。 这是林俊杰这首《主角》，这首歌曲告诉你，只要有自信，哪里都是自己的主场。这个时段，我们在歌手、演员、模特、艺术家、诗人这些角色当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故事。那这一时段最后听到的是从幕后走到台前的光泽演唱的这首《歌手》，这代表了他的心声。虽然在幕后也不错，但是成为歌手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